IBHK.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嚟到今個禮拜嘅守護者啊！咁我係你哋嘅主持 Jackie， 仲有我 Con。 係啦 ，Con 啊！喺我哋咧開始之前咧，咁又有一個呼籲喎，就係常規嘅呼籲啦。 又係爆料，又係爆料熱線啦。 冇錯啦，係啦，大家遇到有啲懷疑虐待動物啊，或者破壞環境嘅個案咧，都歡迎寫俾我哋爆料嘅喎。咁寫去邊啊 ？Facebook 我哋嘅 fan page。 冇錯啦，就係守護者 HKBC 嘅。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嘉賓，但呢個嘉賓咧，我知道係你 Con 朋友嚟嘅喎。 係啊，係我一個係我做義工識嘅朋友。 嗯，係咩義工？ 我認識佢的時候咧，佢係做前線嘅， 係動物義工， 係啊，做前線嘅動物義工。 嗯 咁啊，但我認識嘅時候，我就係知佢做狗咯。係。咁啊，但係今日特登請佢過嚟咧，就係因為我知道佢做咗獨立義工啦。 哦。咁 獨立嘅動物義工要做啲咩咧？咁我哋今日就係要想去講解一下。係 啦，即係點解一定要有獨立呢兩個字？係啦，即係同一啲機構義工啊，究竟有乜嘢分別咯？ 好啦，首先我哋介紹一下。今天有請獨立義工 Fion。 Hello Fion。 是啊 Fion， 是，其實來說我都知道你剛才阿 Con 都說過，其實你是一個獨立的動物義工，但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為什麼會做起義工上來呢？因為我知道你養貓先的。 是，沒錯，我開頭是養貓先的。還有呢，開頭做義工呢就不是做動物義工的，我 是做一個探訪老人家的義工先的。 OK。 是啦，咁開始慢慢接觸多一點，就發現動物是很需要我們幫助。咁我就開始去接觸去做動物義工啦。 點解你會覺得動物會比人需要？ 係咯，因為其實動物唔識得講自己感受，人係識得去講出自己感受。 係。 但你所講嘅，譬如老人家、老人院嗰啲，佢哋有啲都未必表達到自己噶。 同埋我認為啦嚇，佢哋係比較多人 take care 佢哋嘅。咁反而 即係有時一呼百應嘅。 係啦，反而動物係好容易俾人忽略嘅。 咁係真 係喎，始終話曬老人院。好多姑娘， 係啊， 係啊，即係早前咧衰嗰啲唔講啦， 嗰啲算啦，過咗去了，我哋講翻動物先。 係啦，嗱咁就嗱，其實嚟講咧，就你決定咗做動物義工之後，嗱，因為我相信你從即係老人家做義工嘅時候，都知道即係義工其實都係一啲服務性嘅嘢啦。咁但係其實俾你有啲乜嘢得著咧嚇？即係從而你再行多步去做動物義工咧？ 即以前我的人呢其實就不是很懂得跟人溝通的、是的，咁啊，自從真係開始去做一啲探訪老人家之後咧、就開始識得同人溝通啦。 係 係啦， 因為你要同佢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老人家咧係好中意同人傾偈嘅。 哦，係咩？ 係啊，因為其實可能你哋未去過 少接觸啦， 少接觸。其實好多老人家咧唔係好多朋友嘅啫。 哦，係，同埋佢哋嘅圈子來來去去都係嗰批 嚟。係啊，所以其實佢哋好希望人聽佢講嘢啊。其實你好。內心聽你講嘢，佢哋應該好開心 嘅。即係無論你俾咩反應佢，你就算佢講嘢嘅時候，你就輕輕咁捉下佢嘅手，已經開心到不得了 啦。 係嘅，OK， 咁啊，從呢一度攞咗啲經驗去做動物義工。 係啦。 咁你當時第一個即係動物義工嘅任務咧，你點樣從咩途徑得知嘅咧？ 開頭咧，我係喺一啲討論區度咧，就見到有啲義工咧，就揾其他義工去幫手，去一啲去元朗喺啲狗場度幫手做一啲清潔啊、沖涼啊，呢啲工作嘅。 呢啲冇難度啦，係嘛？有冇㗎？ 初初咧會有難度， 但我覺得好辛苦佢呢啲。 唔係清潔嗱，清潔嗰啲清潔啲咩咧？嗰啲便便啦，定係幫佢沖涼咧，定係幫佢洗個狗場咧？ 其實咧分兩 part 嘅，個地方會做一個清潔啦，會洗啦，真係叫做。另外一 part 咧就係做沖涼。係。咁其實咧講緊我第一次去幫手嗰個狗場咧，大大話話嗰度有300隻狗。 係。有幾多個義工一齊去？ 係咯。 平均咯，我唔講咩， 大概 平均大概都要有三十個， 三十個義工一齊去做， 係一齊去做， 但係300隻狗， 係啦， OK， 其實做唔曬嘅， 即係平均每人要幫30隻狗去做， 係啊，所以每個星期日放假就會入去啦。 咁咪一日嘅啦， 係啦，一日嘅啦，朝頭早入去就差唔多， 首先清潔先， 係啦，咁啊跟住就開始沖涼啦，排隊沖涼啦。 哦， 系啦 ，OK。咁你有咗呢次經驗之後，你有咩感覺呢？ 感覺係其實係沖完涼，即係本來你會聽，你會覺得佢好臭嘅。咁沖完涼乾淨，咁你會好開心。咁同埋咧，期間咧，你會學識點樣同人哋去做一個合作啊。係啦，即係 都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 係咧，一個 teamwork 嚟嘅，其實。 但其實嚟講，我都想知道咧，動物義工都有好多種啊。 係啊，但係動物義工分邊幾種嘅咧？有冇啊？譬如淨係專注 㗎？ 係啊，會唔會專注做 A 嗰個，淨係做 B， 又或者 A、B、C、D 一齊做嗰啲咧？ 分類啦講，有啲人淨係做一個叫做我哋叫做 CCP 嘅，或者係叫嗰啲叫做絕育放回。 係咩嚟㗎？ 依個係一個愛協嘅計劃嚟嘅。正全名叫做流浪貓領域計劃， 係 咁啊， 專貓先有嘅啫。 最近愛協狗都有啦。 哦，最近 最近係啦，最近有啦，狗都咁就幫佢哋做一個絕育啦，跟住打埋防疫針，到埋室，再入埋晶片識別佢嘅身份，咁當佢哋不幸俾漁農署捉到，咁我哋就可以帶翻佢走啦。 冇事嘅，可以 冇事嘅。 但個晶片就係、 是、個義工嘅資料嚟嘅。 哦， 係啦。咁啊，有啲人淨係做 CCP 啦，我哋所講嘅。有啲就會喂街貓啦。咁其實好多時喂街貓嘅義工咧，都同時會做埋 CCP 嘅。 點解咧？因為太近啦。 唔係，係因為第一佢哋好熟嗰班貓啦，同埋其二唔想嗰個地方有太多流浪貓做繁殖。 嗯，係啦。 因為貓咧一年可以生3次 B B 嘅， 而每一次有 4至6隻， 係4至7隻嘅應該係，係啊 ，OK， 都幾多下啊嘛，一年3胎， 係啊， 我當你全部健全7隻出曬20幾隻， 但係其實講緊一年3胎係個保守估計嘅啫喎，有啲係唔止嘅，據我所知，係啦。 OK， 好，咁除咗呢種義工之外，仲有啲咩義工？ 有啲會做一個叫做領養啦，暫托啦， 即係領養同暫托都係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嚟嘅，係啦。 會唔會分開做㗎？ 會好少咯，除非嗰位義工屋企真係唔容許佢暫托，就揾另外一個義工做暫托，佢就去做領養，都有，係啦， 即係領養又要做啲咩咧？ 領養包括你要篩選一啲領養人啦、領養家庭啦，去做家去做家訪啦，睇下佢哋有冇裝窗網啊，嗰、那個環境容許唔許可佢喺嗰度有貓生活啦， 即係適唔適合？ 係啦，適唔適合？ 其實點樣為之適合咧？又即係譬如， 如果做住公屋嗰啲， 係啦，我啱啱想問，例如住公屋居屋嗰啲，咁我所知咧就係公屋咧，其實佢屋契都寫明係可以養貓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即係有啲隔離鄰舍衰嘅，投訴話誒嗰阿 A 嗰家人隻貓好嘈，咁會點樣處置咧？ 我補充一句先，其實咧房屋處咧係俾人養貓嘅、不過係有條件養嘅。何謂有條件咧？係一定要做咗絕育嘅， 係 先至可以養嘅。 OK， 係啦。如果你話遇到啲投訴咧、我親身都有一個領養者曾經求助過話，隻貓有啲咁嘅情況，可能話俾人投訴啊，咁我就會去佢屋企望一望啊，係咪你做清潔唔夠咧？或者你是不是長期不夠水不夠糧，所以他肚餓他會喊呢？這些如果我們可見的可以幫他解決到的就解決了。 但有些人很壞的嘛，可能他是一來投訴就去管理處了。 是啊，是 啊。那怎麼辦呢這些情況？ 咁其實嘗試咧都可以去同個鄰居咧去試下可唔可以傾下偈啊，睇下究竟發生了啲咩事，令到你會有咁嘅反應，咁嘅 feedback 翻嚟先。咁你要去了解翻先咯。 咁但係如果啦，同個鄰居傾完啦，但佢依然都係，譬如佢對動物好反感嘅，咁佢依然都係要去管理處投訴啦。咁管理處會做啲乜嘢？會唔會真係扣分啊？公屋嗰啲好興扣分噶嘛。 其實講緊公屋扣分咧，好多時候都係話你俾只貓或者俾只狗隨處去大小便嗰啲先至會扣三分嘅啫。其餘咧，據我所知就真係絕少，除非你間屋真係好污糟。係啦，你貓砂兜唔換嘅，咁你實污糟上會有味嘅，係咪先？咁其實你話真係扣分係好少，我都冇聽過我身邊有一啲領養者或者朋友因為遇到呢啲事而扣分嘅。 因為我聽聞啦，就如果話只貓俾人投訴嘅話咧，嗰、那個住户就俾人扣分之餘，只貓就要即刻走啊。其實係咪真噶？ 其實未必嘅、其實係未必嘅呢樣嘢，係啦。 但義工會唔會搏呢樣嘢咧？做家訪嘅時候， 其實係我自己本身就絕少俾一啲公屋户嘅，因為就係驚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我都 係，係啊，即係我都好驚，咁唔好啊，係咪先？咁多數都係住一啲私人樓啊，或者村屋啊，咁我都會多數都會俾嘅， 係啦。咁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啦，咁你轉咗做獨立義工啊？咁其實係做啲咩㗎你？ 我是一個外協的 CCP 義工啦，同時我都會以前多啲嘅，而家係少咗啦。即係你認識我嗰時候，你知道我捉狗噶啦 嚇， 而家我係少咗嘅。 而家捉貓多， 係捉貓多嘅而家係啦。咁我都會做一個暫托啦，做領養啦，係啦。咁 你聽講咧，有啲義工咧專門餵奶，叫做奶貓喎， 係啊，係 咪㗎？ 係。 是真的有這些 有 只是專餵奶 是專做餵奶 但那些人那就要全職主婦或者是不做事才行 都是的因為 BB 兩個小時就要吃一次奶的、 那難怪呢自除了餵奶之外做不到其他事 就下一隻 BB 來了是不是這樣意思 抽大了就可能看看去哪裡做暫托做一個領養咯、是的或者他自己做一個領養咯、 OK 唔怪得知呢啲做唔到捉貓， 唔可能噶啦，已經因為佢係B B 咧，貓 B B 係兩個鐘頭洗一次奶啦，同埋要人手去幫佢做排泄嘅。係啊。 但狗咧， 狗其實都係一樣， 都係一樣。 狗都係要人手幫佢做， 都要人手幫。係， 係未夠一個月之前都係要人手嘅。 哦，係啦，即係貓狗都係。咁你屬唔屬於一條龍服務咁樣？ 都屬於㗎，因為我都會湊貓 B 嘅，不過好少啦而家。 你而家真係，因為我所知阿肥安有個 B 嘅，佢而家湊人。 人 B 係已經周身唔得閒。係。咁你咧？你又負責做咩㗎咧？領養啊？ 我而家負責守護者。 哦。嗱， 守護者之前咧，其實我都係透過上網找一些機構做義工，做一個平台去給一個機會自己做義工的，做一個動物義工。 哦、但有沒有分什麼義工剛才所說的？ 有啊，我最初就是洗狗籠、啊、 是 真的運狗的狗籠、啊、不是香港狗籠新界的那些幫他們還有幫他們執便便咯， 即是清潔， 是啊，洗。那他們因為有些流浪狗即是捉了回來做絕育的嘛、又是捕捉絕育放回那樣，那跟著幫他們洗狗籠啊，放他們出來行啊，還有流浪狗其實他們未必喜歡在籠裡屙便便的、那可能出到來才屙的，那就幫他執吧、 okay. 或者我就會通常一見到他想屙的時候即刻拿臨拿幾張紙巾兜住的， 即是防射清潔， 是啊、 okay. 那跟住就好啦，做沒有做清潔這一 part 就轉了去做領養了、出領養日那些咯，他們的機構有搞領養日的，我就幫手去出領養日。 什麼叫出領養日呢？ 他們就會幫流浪貓狗呢做回堪的、即是幫他們找家，那我們就有人來看的時候，我們就介紹這些貓狗全部都是等領養的、 okay, 即是你只是負責去介紹， 是啦，費用全面啦、要記得啲動物的名字啦，記得他們幾大啦，男定女啊那些咯，還有一定要知道誰是做暫托、是啦，因為做家訪的時候是會由個暫托去做家訪的、是啦、 okay. 因為第一他要知道跟阿Fiona剛才所說一樣啦，要看他們的環境適不適合、合不合乎他們的標準、 okay. 是裝窗網啊，諸如此類、或者他們的經濟能力會不會負擔得起啊、那些東西咯、我真的負責那個 event、跟住之後我都其實我都脫離了那個機構，我間唔中都會幫其他義工又是做下領養日幫手家訪啊咁樣咯，做家訪好慘嘅，山長水遠都要去嘅，係 嘛？ 係啊，我住香港島嘅，我去到錦田都得嘅。 哇，咁係啊，唔道理嘅喎，真 係。係啊，但係冇辦法，你為咗， 但係你又唔 guarantee 嗰單呃成唔成？ 我嗰只貓咧，我就做過一次，其中一次啦。一隻貓，我去咗錦田做一次家訪，跟住之後去土瓜灣。咁啊，做咗兩即係睇咗係兩間之後咧，就再比較邊一間適合係啦。咁當然最後係揀咗住村屋嘅。 OK。 係啊，個經 濟即係為咗一隻動物係可以去幾個地方。 可以。 會有咁樣的情況。 會，我試過香港一日遊添。為咗一隻貓，我就淺水灣、天水圍，跟住再落。 我就冇可能了，因為我要放工才可以去做 喂，咁嗱，你哋兩位都分別做過一啲機構嘅義工，有啲獨立嘅義工啦。咁兩者其實有咩分別呢？ 分別，我覺得係嗱，機構嘅義工咧，就好似頭先阿康咁講咧，就真係可能 專注做一樣嘢， 係啦，專注一樣嘢，一個可能都係一個 pose 嚟嘅啫。 OK， 係啦。咁但係獨立義工咧，好多時候你係。跟足的 係啊， 係啦， 即係個自由度係大啲，係 啦，自由度要大啲，同埋做嘢多啲咯，你可以講， 即 係 花嘅時間都多啲， 係啊， 花嘅時間啊、心機啊嗰啲會多好多嘅。 咁但係咧，我好好奇想知道兩位，如果譬如話喺啲機構嗰度做義工咧，可唔可以指定你一個禮拜去翻，即係好似翻 part time 咁，翻幾耐啊，星期幾啊？會 係 唔 係 咁 㗎？唔會，我後面都是義工，都是自己有時間才去做的、 okay, 但係因為我知道，如果譬如有啲其他小動物嗰啲咧，佢又就會有分偏耕咁樣嘅。但係唔係咁㗎？貓狗嗰啲 其實都唔係，主要都是看自己的時間，但係你要預早通知佢你嚟咯，係 咯， 係 啊。 OK， 咁但係其實點解你哋寧願做獨立義工呢？即既然時間又多了，係咪？做的事又多了，咁咪辛苦啲。 但是相對掣肘沒那麼多。 哦， 是的。 同埋你越做得多，你想幫嘅更多， 係同埋想做嘅會更多， 係啊， 即係好似頭先阿康咁講，可能我淨係洗九龍嘅，咁但係其實你可以 幫唔到幾多嘅喎，我覺得， 但係其實佢可以做埋餵藥嘅喎，又或者佢係餵埋佢食嘢咧，係咪先？一樣係得，或者帶埋佢出去做散步咧，咁如果淨係限於做狗，淨係洗九龍，佢會覺得會唔會？ 單調咗啲， 係啊，會幫唔到佢咧又。 其實我覺得係㗎，係 啊， 其實覺得係㗎。所以你當做完呢樣嘢嘅時候，你做咗呢樣嘢，你會想自己做得更多， 係。 咁就會開始諗點樣跳出去做更多嘅嘢，幫動物咯。 O K， 即係呢個亦都有啲一般人正常心態嚟嘅。 係，我係一個正常人啊嘛。 喂，但是即言下之意，譬如如果大家观众听众想开始做这个动物义工的话，是不是由机构那里做起会比较上好一点呢？ 我觉得是。 你怎么看？ 即是我觉得由机构做起给你是一个平台给你踏出义工这一步而已。 是的。 我觉得是。 即是给你试一试自己。 是。咁但係我自己亦有身邊一啲義工朋友咧，就一嚟咧就自己做嘅， 係 佢哋就我覺得佢哋好叻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機構做起嘅， 係 係啊，咁佢唔識佢會真係問我，譬如喂我唔識點樣 set 龍捉貓喎，你可唔可以教我一次啊？咁我又會教佢，咁佢好快就會上手，咁佢就識得自己去做啦。 我覺得人。又即逐步嚟，其實都有好嘅。你會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邊，同埋你知道自己其實係咪真係做得嚟咧？係咪真係咁想做動物義工咧？ 都 可以會咁樣 咯。因為咧，有我都接觸好多一啲義工啦，咁真係三分鐘熱度嘅都好多 嘅。係。 以為自己得嘛？ 係啦，以為自己得。 同埋。貪玩㗎，有啲 係啊係啊， 有啲真係做動物義工，第一掛名我做義工好似好威咁樣啦，好有愛心咁樣啦。第二就係當見到動物，哎呀好得意啊咁啊，即係好似人哋玩 B B 咁啊，哎呀好得意。但係玩完之後咧，唉，好攰，都係唔想去啦。咁會有啲咁嘅心態咯，玩完就算。 同埋好多時咧，講緊做義工都係你哋即係放工啊放假。嗰時間做 係啊， 咁好多時候有啲人會覺得，我放工都咁辛苦，仲去做 係啊， 我放假我難得放一日假，我又要去做 係喎， 會有啲咁嘅心態咯， 或者有啲咁心態 㗎，或者讀書嗰啲就係、我難得放假，梗係去玩啦，即係可能會試咗一兩次之後，跟住就放棄啦， 係啊，嗌辛苦嘛， 係啊， 即係好似我哋做 CCP 咁，真係日曬雨淋嘅， 係啊， 係啊，咁。他們都未必會支持得到。 OK， 嗱，講開 CCPCP 啦，咁但其實我知道你咧就成日都會係即係捉貓捉狗嘅，咁但其實通常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通常每一次係有幾多少人同埋要帶備啲咩工具咧？ 嗱，幾多少人呢就睇下你做嗰個地方究竟有幾大啦。 哦， 咁有個好特別嘅例子嘅，就係、有一條深水埗一條後巷。很短的、但是那裡大概有60隻貓， 很短的後巷， 是的、 okay. 就因為沒有人做豬肉，所以就不停繁殖、我們就那次就很特別的，就我們準備了人手呢10個人， 是、 有15個飛機籠、 okay. 8個捕貓器。 好了，說起捕貓器，我們先去一去圖先。阿 Fion 亦都好好啦，咁就俾我哋睇咗啲捕貓器嘅相啊，就係呢隻啦。 係，冇錯啦。 OK， 但係呢隻係香港可以合法使用嘅。 呢個係香港合法使用嘅，同埋呢一個咧係屬於外協俾我哋義工用嘅合法可以使用嘅捕獸器。 所謂俾係即係送俾你哋。 誒唔係㗎，我哋係要俾黃金㗎，我哋要俾500蚊黃金一個㗎。 哇！ 哇！咁貴啊！ 係咯，咁貴㗎。 咁其實佢嗰個設施係點樣嘅？我見到前面打開就同一啲普通嘅籠有咩分別啫？ 有分別㗎。其實咧，嗱，你見唔見到而家咧，佢擺食物嗰個位咧，其實係一個腳踏器嚟嘅。 哦，係啊。 係啦，咁而家遮住睇唔到啦。咁其實佢後面而家開咗嗰個籠，你見到咧就係擺食物入去嘅。跟住閂翻埋。前面咧有一塊 有一個好似蓋嘅物體，整起個籠，即係有一支嘢咁整起個籠，咁啊一個 L 型咁嘅撐，呈 L 型嘅。咁如果只貓咧行咗入去食嘢咧，而踩到個腳踏器咧，就會閂籠噶啦。 哦， 係啦。 咁、 okay、 如果踩唔到點算？ 有噶，有啲貓真係咧， 嗱我聽 得滯會嘅，因為咧有時我哋捉一啲好細只嘅貓 B B 咧，我哋就用唔到佢腳踏器嘅，咁我哋有另一個方式去捉到佢嘅，就係咧我哋會有一條繩綁住前面個籠嗰、那個蓋， 哦、個蓋 係啦，就拉拉拉拉拉到好遠，我哋呢啲叫拉繩，咁、咧見到佢入去咧 就自己拉啦， 係啦，一拉咁就閂。 哦，喂，咁但系其實咧，如果係咁樣，即係其實守株待兔嘅啫喎。 我哋捉貓有個有個竅門嘅，其實 係 好多時候我哋做 CCCP 義工咧，好似我咁，我雖然我唔係做餵街貓嘅，但係咁我好多時候就同一啲餵街貓嘅義工咧去做一個溝通嘅，即係譬如我聽日要捉貓啦，咁我就早兩日或者早一日同你講聲，係可唔可以唔好餵啊？ 唔好餵， 唔好餵貓住， 即係餓佢一晚啦。 係啦。 哦。 咁自自然然佢一肚餓就好容易入嘅。 哦 ，OK。但係其實係咪下下都捉到㗎？ 唔係㗎， 即係佢有會唔會遇到一啲貓咧餓，即係餓咗成晚啦，但係都唔入去食嘅。 有。 有嘅， 絕對有， 係啊。咁點啊？ 係咯，咁點啊？咁你諗住點？ 冇辦法，咁咪試下咁啊？有冇其他嗰啲自己入咗去？ 我以為咧，嗰啲捉貓咧，佢真係揾個網，好似咧網魚咁樣咧。 一出嚟就撲碟咁。 其實我係都會用呢個方式， 因為我好似唔知網上見到有人咁做噶嘛。 係嘅，係嘅，係嘅，用網捉啊嘛，係啊，我都試過噶，其實 係 係啊，因為其實講緊只貓係唔肯入籠，直情見到個籠係離遠見到我已經唔入噶啦， 係 坐喺度咯。 咁你唔好似撲碟咁咩？ 又唔係撲碟嘅， 冇咁優雅， 係啊，冇咁優雅嘅，同埋就。好多時候用網捉咧，你要一次過，你第二次已經係用唔到噶啦。 哦，即係一擊必中。 係啦， 因為佢驚咗嗰樣嘢。 冇錯啦，其實貓嘅記性咧就好強嘅，我覺得。 哦。 佢哋會認得。 唔係，我最初以為點解捉一次咧？因為個網爛咗。 唔係。係因為佢哋會認得。 係、okay、一見到嗰樣嘢。 但係主要都係呢兩個方法。 你講 捉貓嘅時候。 其實多數都是用活貓器多嘅，好、okay、少用到網嘅。 用網嘅係已經冇曬辦法， 餓 佢都唔入去先至， 嗰啲先至用網嘅。 OK， 明白。 好啦，咁我哋好啦，講完點樣捉貓嗰啲啦， 大家都好清楚。 係，但我又想問一下啦。好多都即係網上面好多都話自己獨立義工啦，獨立嘅動物義工。 係啊。 咁但係同時間亦都好多人係。即係好多所謂嘅獨立義工人呃錢啊，或者好多是非啊咁樣，你點睇呢樣嘢？ 同埋即係佢哋嗰個， 同埋獨立義工嗰個定義 係咯， 有咩資格做獨立義工？ 有冇噶？ 冇咩資格嘅，其實就好老實。 係 每個人咧，好多時咧，大家上 Facebook 睇咧就話見到路邊有隻貓好慘傷咗，或者見到啲貓 BB 就去找獨立義工去幫手。咁其實咧，獨立義工之前未做義工前都是普通人嚟嘅啫。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義工嘅， 即只要自己肯行出嗰一步， 你自己肯行出一步就得噶啦。 OK， 即係同埋即係願意為動物做一啲嘢，任何嘢都是 有心咯，係咯，只可以講有心咯。 係， 就唔使下下真係要去求助嘅。 喂，咁但係係咪真係要學過嘅咧？你覺得做義工？ 其實我覺得每樣 嘢係咪要上堂咁嚴重？ 冇，冇上堂嘅，一路做一路學。 即係靠自己個經驗嘅啫。 係，都係靠經驗嘅啫。 即係第一次失敗咗，緊要再嚟過。 係咯，就諗下自己點解會失敗？點解我捉唔到只貓嘅咧？係咪先？一定有啲原因出現咗，捉唔到。咁可能我有啲啱啱做 CCP 嘅朋友嘅，我會教佢嗱呢啲位咧就唔擺得嘅，嗱擺遠啲啊咁。咁啊就咁點解之前捉唔到就係因為你擺得太近你 你就見到佢，咁佢驚你，佢咪唔入咯。 哦， 擺遠啲，見唔到你，佢咪入咯。 OK， 嗱，咁其實有好多人都話，即係頭先看到話，即係見到有啲網上面啲籌錢嗰啲， 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點解要籌錢咧？話咪嗰個開支最大部分係乜嘢咧？ 最大 點解佢哋會需要籌錢㗎？ 絕對係醫療費用， 即係無論貓狗義工都係。 係啦，嗯，那個因為其實大家應該都理解到，香港睇獸醫就貴過人睇醫生。 係啊， 係啦，咁好多時如果遇到一啲一啲可能有啲貓狗遇到啲意外嘅，要做啲好大型嘅手術嘅，講緊幾萬蚊上落嘅，咁。一個義工佢就算係有翻工，咁佢都未必係 阿波得起， 阿波得起 嘅。O K， 明白。咁但係其實嚟講咧，嗱有會有啲人就話：喂，義工呃錢嘅。咁但係其實你又點睇咧？係咪真係有義工呃錢㗎？ 同埋點樣分到佢哋係咪呃錢咧？ 嗱，有冇呃錢咧？咁我唔講邊個啦。咁你話有冇係真係有嘅？你始終有害群之馬呢樣嘢，冇辦法避免得到嘅。 OK， 咁我哋點樣 去分辨佢係咪真係幫到隻動物呢？其實係好簡單嘅啫。佢會鋪翻一啲單據出嚟。單據裏面咧會有動物嘅名啦，有個 list 啦，隻動物用咗一啲乜嘢藥啦，做咗咩手術啦，都會吉清二楚，有個銀碼喺度嘅。 Okay， 明白。好，嗱，咁啊嚟到呢度啦。 時間， 我其實仲有嘢想問噶。 轉頭我哋就會再問 了，下一節再傾。好，下一節見。 IBHK。IBHK 一台網絡正經台。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零镜 Prison Break， 宏观经济。战争透视，阴谋揭秘。主持：鬼太座 Tony。逢星期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同你见局拆局。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又翻嚟守护者 TIT 时间， 又是我哋两个啊！ 我哋上一集咧就教整方形啦，但系我哋未教点样收口。 O、okay， K， 好啦， 今日又麻烦咩啦？ 好啦，咁你积到去你自己要个高度嘅时候咧？咁翻到一個高度，你覺得咦我夠咯，咁你就可以開始收口啦。咁但係咧，你會發覺你積嘅時候，你發覺好多一支支叉曬出嚟。咁呢兩個咧就係我哋頭先一路積 即係我哋之前，譬如我哋喺度織嘅時候，織就會見到有兩條嘢咁樣喺度啦。好啦，咁我哋要去收嘅時候會點樣呢？我哋首先咧就要見到呢條係突出嚟㗎啦，咁我哋就會搭去裏邊先。嗱，今次唔好理呢條住啦。咁跟住咧搭完底，咁啊梗係面㗎啦嘛，係咪？再完去完面之後咧，我哋就翻翻去底啦。好啦，翻去底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就會斜斜地咧喺呢個位咧剪咗佢之後，摺佢落去就得㗎啦。可以唔使落膠水嘅。咁我就嗱，因翻喺呢一條啦，因為我哋會隔兩條就會剪噶啦。OK， 我整翻呢個，好啦，呢個咧斜斜地啦，雖然呢把鉸剪啊大一少少，好啦，就見到斜斜地嘅時候咧，我哋就攝落去。咁你攝落去就唔使理佢噶啦，佢就會喺嗰度。好啦，如是者咧，好啦，就輪到呢一個啦。我哋跟住就會見到下一條。好啦，呢個係。面完之後底，咁我哋再面啦。咁但係呢個唔夠長啊嘛，我哋點都要加一加長先至可以收到口嘅。咁我加咗先啦，好冇？好啦，攝咗落去，好啦。呢個係底面底，好啦。我哋永遠收口咧，嗰、那個咧，我哋都要裏邊係啦，冇錯，都喺裏邊嚟嘅。好啦，咁好啦，我哋搭咗喺裏邊嘅時候咧，我哋睇翻呢個位置，我哋又係咁樣斜斜地剪咗佢。咁如是者咧，你就繼續下一條就會係咁樣。我哋呢個跟住下一條啦，底啦。 哇、哦！原來咁樣啊！ 係啊， 我以為剪鬼曬佢添。 我唔可以就咁剪曬佢嘅。你嗱，如果你驚嘅，你咪唔好剪住咯。你一路剪，你屈曬先。你可能會屈，我屈曬之後，我覺得容易啲喎。嗱，你咁，譬如我而家唔剪啦，大家去住啲觀眾，我驚，我驚剪咗之後翻唔到轉頭啊！咁你唔好剪住，你屈咗先。但係呢個一定唔夠長嘅，因為我會睇到個長度，我哋已經知嘅，因為你要屈兩轉啊嘛。咁所以咧，有一啲 條都唔得咩？ 嗰、那個有陣時剪咗之後，佢會披口噶嘛。 哦， 係啦。咁咧，呢、這個我哋又係咁樣啦。裏邊、外邊，跟住又係裏邊咁樣咯。咁呢個就真係實在太長，我哋真係要剪嘅，喺裏面剪一剪先。因為咧，你下一條咧，其實就會搭住佢嘅，即係你下一條一織入嚟嘅時候，跟住去搭住佢嘅時候，因為呢個長度啱啱好啦，其實你就已經即係棘住咗裏面嗰條，咁下一條又會幫你棘住咗裏面嗰條嘅，於是者就係咁樣，你一路咁樣就可以收到口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好驚，我想黐一黐佢，冇問題嘅，你咪自己黐咯。咁我就全部都我哋喺斜口裏面收咗佢。咁你到時一次過你自己中意黐嘅時候，你咪一路咁樣黐咯。OK， 底面咁嗰啲長度，你會見到我哋就會搭翻落嚟下面一個啦。咁長過嗰個嘅。其實仲有幾個收口方法嘅，不過今日揀教咗個簡單嘅先。咁呢啲你彈出嚟，你其實一路織嘅時候咧，你一度收咧，佢下一條咧就會幫你咧人扎住佢噶啦，係啦，咁啦，呢個就轉彎啦，搭咗喺裏邊啦。其實你即係最尾嗰條，其實就會幫你綁咗裏邊嗰條嘅。咁我就快快手手示範埋，即係我哋點樣去做啦。咁好啦，呢、這個。翻翻嚟呢邊，呢、這個長度就可以直頭係唔使剪添，啱啱好。因為有啲長度咧，其實就可能啱啱好去到嗰度嘅，你會見到呢個位置。你而家見到，唔係喎，你仲係彈喎，一陣間就唔彈嘅啦。其實，即係我哋係搭住，咁呢個長度可以唔剪啦。綠色呢條，我哋就做咗佢。好啦，有陣時咧，我織到嗰個位咧，我都知道一定要加噶。如果唔係佢唔夠長嘅，如果係轉彎位咧，咁咧我就會搭咗喺裏邊，因為裏外，咁我哋轉一轉彎啦，剪咗少少去，因為你太長咧，頂住個攬度咧，其實你又真係做唔到嘢噶啦。咁呢個長度又係咁啦，裏邊、外邊，呢、這個就啱啱好個長度，唔使剪嘅，因為佢啱啱裏邊啊嘛。咁呢個又係啦，其實你啱嘅話咧，你每一下你會見到咧，佢都係咁樣。呢、這個我哋屈一屈啦，咪兜翻過嚟嘅。咁如果你覺得呢個位置，其實我哋每一次都係喺裏邊噶嘛，咁呢個咪喺裏邊嗰度剪咯。但係呢個位咧，你會發覺咧，咦佢包咗呢度嘅時候，好似頂唔到啦。好啦，咁我哋就呢度剪，斜斜地喺呢個位置，唔使理佢。咁跟住呢個又係啦。 我永遠去包的時候呢，女外女，咁就見到效果啦。剪咗佢，好啦，咁跟住呢度又係咁樣啦。我裏邊、外邊、裏邊翻嚟，好啦，裏邊、外邊，好啦。咁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得翻兩條啫喎。頭先咪去再去咁樣嘅，你變咗呢個裏邊嘅時候，你搭咗裏邊嘅時候咧，其實你模擬翻呢度仲有一條噶嘛。咁呢條咧，其實我哋就會穿落去裏邊噶啦。因為而家你接咗佢落去啫嘛 ，suppose 佢係有噶嘛。咁你接咗佢之後，咁你咪穿翻佢出嚟喺入邊啲攬度攝咗佢落去咯，得唔得？好啦，呢個又係咁樣啦。呢個我搭完裏邊。咁其實我應該係穿外邊呢、這個係嗰、那個角落頭係應該有一個有一條直，我無疑有一條直嘅喺呢個位咯，係咪？咁我就穿翻，因為我應該其實要包住佢噶嘛，小心啲，因為有陣時啱啱喺個轉角位係難搞啲嘅。咁我開翻個位，好啦，最後呢條啦，呢、這個我就係、是、 呢條點咧？ 喺呢條咁嘅底面啦，其實咧呢條就簡單啲啦。我哋將佢咁樣嘅時候，我哋就會。模擬翻，其實我應該係底面底面噶嘛，咁我哋就會穿嘅 喺裏邊穿翻出嚟。 係啦，因為咧，其實第一條咧就應該係如果我哋頭先照計頭先嗰個織法咧，就係、是、應該係裏邊、外邊，跟住再翻入去裏邊噶嘛。咁呢度你咪再翹翻入去其他一啲位置，拉翻開佢咁樣咯。OK， 好啦，搞掂。 咁就做咗一個方形嘅。指南， 你睇下嗱，呢、這個直情係俾觀眾睇下先。我哋講翻先，你會見到咧，其實個收口咧，佢都唔彈嘅，你已經 同埋都唔覺。 即係如果收得再靚啲，嗱，你見呢啲位置你可以再剪貼啲嘅。咁都頭先唔剪咁貼咧，因為有陣時新手做嘅人咧，佢會覺得 壓扁佢得噶啦。 係啊，其實咧壓咗佢入去啲位度咧，其實佢係攬嚟噶嘛，其實。壓咗佢個裏邊咧，如果你冇信心嘅話，我驚佢彈喎，咁你咪點少咗白膠張咯？ 其實唔覺啊，你壓扁咗。 啊，另外其實另外啲方法就向外邊咁樣收嘅。咁好啦，其實咧除咗呢個之外咧，大家會見到一個圓形啦。呢、這個圓形嘅收法咧都一樣，但個織法咧就有少少唔同。我快速地示範俾大家睇下。好啦，咁咧圓形嘅織法咧就咁樣，我就會有八條，每邊四條啦。一個打直，一個打滑。好啦，我俾大家睇下。我咧呢、這個就會喺上面嘅。好啦，跟住咧我就會攞一條紙條，然後咧咁我就會呢度屈翻一個長度啦，因為一陣間要加長嘅。好啦，咁我就好住綁十字架咁樣咧綁住咗佢。好啦，翻到嚟呢度嘅時候咧，大家會睇下先。系啦，咁我摆喺台面度，大家可能会容易啲睇啦。好啦，咁咧呢度嘅时候，咁我就要，梗系，因为我嗱呢度系面，咁下边呢度头先上下边嗰度咪已经有纸，咁一定要上边嘅纸啦。咁你梗系翘翻呢一个啦，如果唔系你咪绑唔死佢咯，见唔见到？ 嗯， 系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我要再转，再转，好啦，再转，咁啊翻嚟呢度啦。好啦，翻咗呢度之后咧，我哋咧就将佢反转。好啦，反轉咗之後咧，其實咧呢一條咧，我哋就加長佢， 咁即係動起嗰條。 係啦，我哋加長佢，揾條粗少少噶啦，因為咧我已經要開始織噶啦嘛。好啦，如是者咧，圓形我哋係要點樣咧？我哋要將呢四嗱，我哋呢度總共咧，其實四條橫四條直咧，就變咗四四一，好似有十六條咁樣咯。 開花 係啦，開花咁樣啦，冇錯啦。咁呢個開花點樣織咧？就猶如好似我哋上一次講話，即係方形嗰、那個咪交叉交叉咁樣去織嘅，呢個係超容易嘅。好啦，咁我一開始嘅時候，你梗係好似呢個咁，呢、這個咁樣啦，我哋就會攞咗出嚟。嗱，你咁啊壓一壓佢啦，咁跟住你咪前後又係如是者，我哋就底啊面啊，我哋又。我哋又系梅花間竹咁樣去做翻嗰個效果啦。哎呀，你仲 呢個好似有啲難度。 其實冇難度噶， 其實不難的，我現在示範給你看，因為現在在這裡， 因為見到開花有些難度 其實不是的，你只不過都是圍著那個紙條去做的，是的，那你退回緊一點，你見不見到現在開始，是的，那如是者 我盡量快手一點去織個圈，是的，織個圈給你看看，那你就會容易一點去知道，因為圓形有一件事更容易呢，就是呢你覺得那個闊度夠的時候呢，你就開始將那些紙條呢动起佢，系啦。咁当然啦，你织嘅时候咧，慢慢有啲心机，因为我赶时间，即系惊唔够时间示范咧，咁我就比较冇做得咁好啦。咁你会开始见到嗱，我褪翻埋啲先，好啦，大家会见到开始个初形出咗嚟噶啦。同埋咧，佢一支支打橫咧，佢已經有某一個角度啊，令到佢分開咗啊！你見唔見啊？因為佢一路喺度梅花間竹嘅時候，其實嗰啲紙都有一個厚度，令到佢會分開咗咯。咁呢啲我哋咪一路分開佢咁樣去做啦，係啦，見唔見到？好啦，咁而家就搭底搭面，因為其實我覺得圓形咧係簡單嘅，你直情可以咧就你自己咧喺度轉嚟轉去都問題不大嘅，係咪？好啦，咁啲係咁樣啦，你都係照好似我咁樣， 即係呢個就繼續 薄長佢，一路咁織織織，其實咧就會睇到好似呢個底咁樣。你見到個底咧，其實咧佢都係 好似打咗裂咁， 係啦，一路咁樣轉轉轉，好啦，去到某一個闊度，你自己覺得 O K 嘅時候咧，就將呢啲紙條咧屈上嚟， 動起佢， 係啦，咁動上嚟嘅時候就即啦，嗱，我就即其實嗰個闊度就自己中意啦，咁我就揀咗呢個闊度，於是乎咧我就織，但呢一個咧圓形咧，我同呢個有少少唔同嘅織法，其實織法一樣，不過我就揀咗咧。收咗圓啲啊！大家見面都係斜斜地咧，跟住下面闊啲，係啦，嗰度就會窄啲嘅。咁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變化咯。其實你可以再緊啲，你可能我織多幾行，我再收細啲。好似我話齋，去到某一個闊度嘅時候，你收到佢變成一個花樽都得嘅。咁其實呢一個咧，你去收口咧就同方形嗰一模一樣噶啦。我哋又係啊底面底呢、這個就接喺裏邊，然後就剪咗佢，然後。就同方形嗰個收口一模一樣嘅，咁變咗其實呢一個做法咧，你可以做一個方形啦，一個圓形啦，另外咧其實可以做一個橢圓形嘅。 橢圓形 嗱，橢圓形咧，其實咧佢都好簡單嘅，我簡單講啦，其實佢就我哋同即嗰、那個四方形一樣，我哋會有兩條打橫，跟住五條打直，同開頭嗰個井字形一樣嘅。井完之後咧，其實咧佢就會點樣咧？我哋會有呢個兩條啦，跟住咪有一紮咁喺曬呢度啦。即係我呢度有五條啦，係咪？咁跟住我已經搭好曬一個井形嘅時候咧，而呢一個橢圓形咧分咗之後咧，我就會屈一個。就直接喺右下角第一條嗰度，就咁樣好似頭先個圓形咁樣翹落嚟，咁樣就一路翹，佢就會做到個橢圓形出嚟㗎啦。因為你諗下，其實橢圓形咧，我哋梗係由一個咁樣開始啊嘛。 係啊 係 啊。 係啦，咁變咗咧，我哋就唔同方形話一個四方嘅，咁嗰個就係好似總之同方形一模一樣，我就擺咗五條之後，其中一條我就將佢對接嘅時候，我咪翹住喺呢一條。右下角呢條，跟住我就開始交叉織，兜兜兜兜兜兜。不過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你織到大概某一個行數八行咧，你就要幫佢再加多一條喺呢個位彎位。因為如果唔係佢唔夠闊，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佢得五條，跟住但係我希望佢係做到咧呢度有一二三四五，呢度六七八九，其實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嘅。咁呢個睇下有冇機會，我哋下次再做一個示範啦。 咁我哋今次都教咗好多指南嘅，多謝阿 May 咁辛苦啦。 其實就唔辛苦嘅，我哋示範 佢整咗咁多個製成品啦。咁我哋希望下一次可以教埋大家整 呢個橢圓形啊，好冇？ 好， okay, 下次見，拜拜。 好啦，睇完阿李 Sir 嘅 HiFi Pass 之後咧，哇，真係學到嘢。 學到好多。 我都覺得睇咗咁多集之後，都學到好多好多好教狗嘅。 係啊係啊， 係啦，同埋貓啊最緊要。係啦，嗱咁頭先咧講到即係獨立義工嘅嘢啦，咁其實我都想問翻阿 Fiona， 你做咗咁耐獨立義工或者動物義工啦，可以咁講，其實一定會有啲難忘嘅經歷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嚟。 講翻上年啦，上年有一應該大家都好記得有一日落播， 係 咁咧嗰日咧，其實就係、是其實應該咁講一個好特別嘅 case 嚟嘅，呢、嗯、因為咧房屋署咧就、要求一啲 CCCP 義工咧去到麗景村做一個住宿訪問， 房屋署會要求 係啦，好例外嘅呢、這個 case，、嗯、因為太多啦， 係、 啦。 太多意思，太多 有幾多？太多流浪貓啦， 有大概幾多隻？ 保守估計大概都20隻以上 啦。OK， 係啦， 係啦，就喺個屋村裏邊。 喺屋村裏邊，咁嗰次咧，我哋就容許我哋義工去捉人，因為正常咧，我哋呢啲地方就好少 可以入到。 係啦，一啲私人嘅範圍啊，我哋都未必做到嘅。 嗯， 除非嗰個業主立案法團。溝通過容許我哋去做啦。 OK， 咁我哋 通常你去求人多噶嘛？ 你俾我，你俾我捉啦。 咁好少有啲咁樣主動去求翻一啲義工去做嘅。 嗯， 咁嗰日咧，其實我都係做一個叫做helper 啦嚇。 嗯， 正正式式係我朋友去做嘅。 係。 咁嗰日就好好彩噶，咁我哋三個義工。就連埋當嗰、那個地方一啲餵貓嘅姐姐咁一齊去捉嘅，咁、一開始咧就已經捉咗三隻 B B 啦， 即係用翻頭先嗰啲籠， 係啦，用翻頭先嗰啲籠，係啦，咁啊捉咗三隻 B B 啦，同埋一隻成貓， 係， 咁三隻 B B 咧，我哋已經因為都好細嘅，咁啊決定去做領養噶啦，已經，咁啊， 但 B B 同咁媽媽咧， 係 啦，我知道 B B 實黐住媽媽噶嘛，嗰隻成貓咪就媽媽。 是沒錯，那隻、 oh, okay, 就是媽媽來的、 okay. 那媽媽我們就會帶她回去我協助住肉、 嗯、 那我們做到這麼上下的時候就突然落大雨了， 是 那期間我們幾個義工就說幸好、捉到幾隻 BB、因為是越落越大， 是 那接著好了，那不對了，開始落薄， 是 那很大件事，因為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麗景呢，其實是一個山上高很當風的、啊、其實當時的情況呢跟打十號風球是沒有分別的、 okay. 那我們就當然即時就已經決定執嘢撤退了，即時帶走 BB、媽媽看看怎樣帶走了，咁我好好彩啦嚇，嗰度有啲保安員姐姐就見到我哋冇帶遮，都借把遮俾我哋去到地鐵站，去做一個撐備，係啦。咁跟住晏啲，我先帶咗貓媽媽去咗外協，即係等啲雨停咗先，係、啦。 Okay. 我仲喺度諗，一路喺度諗緊貓媽媽點啊？ 係 我帶走咗，係啦。 O、okay, K， 明白。咁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啲個案咧，你幫唔到嘅咧？ 有有，絕對有。 嗯。 我講我自己個區啊，我自己咁嗰度有一個好大嘅公園。 係。 咁其實嗰個公園咧，我已經係同嗰度嘅管理員啦，嗰度做嘢嗰啲人咧溝通咗，係可以俾我去入去做，因為嗰度講緊保守係有60隻貓。係。成個公園好、大嘅個公園，但係咁，但係。奈何咧，嗰度好多人喂貓啦，咁同時唔算好合作，咁我都捉過通宵，都係捉得唔多嘅。 係， 係啦，咁 但係佢哋嗰啲喂貓真係純粹係喂，真 係 我哋個頭先所講，純粹係得個喂字。 其實喂貓咧都有分兩批人㗎，係有啲就會知道你嚟做一個 CCP， 佢哋會好合作嘅，想去幫手啊，嗰啲，但有啲咧就，你唔好搞我，我純粹喂貓嘅啫，我唔理喎。 OK， 係啦，即係分 睇心態咯， 係咯，睇心態咯，係。 咁你幫唔到嘅係，即係其實到現時為止，你仲有好多隻都未幫到。 係，都仲未做到。 OK， 嗱，講起幫動物啦，有冇啲乜嘢動物你係唔會幫嘅？即係睇到個咩情況，定係有啲人見到啊，求其好得意啊，我走去幫佢，係咪咁樣嘅咧？有咩動物係需要去幫，或者有啲唔應該去幫嘅咧？ 冇話應唔應該嘅，咁 即係可能喺你心目中話想幫，但係喂，其實我中意住喺呢度，呢度生活喎。 其實都有的，其實咧動物有個習性就是好習慣咗嗰個地盤。係 咯， 係啊。咁如果 你幫佢即係許許，即係佢可能會有咁嘅想法。 係㗎，有啲嗱咁我自己啦，我自己屋企嗰只貓咧就好慘嘅。 嗯。 喂貓姐姐喂佢食嘢咧，就永遠都俾其他貓打嘅。 O K。 食唔到嘢嘅，好瘦咗嘢。哦。咁我就帶走咗佢啦。 哦，咁樣情況。 係啦，咁但係有啲你睇下佢。 生活得好地地， 系啊，又肥尸大只，咁、你咪继续由佢做完猪肉就俾佢翻个地方度生活咯。 哦、okay ， 即系嗰啲未必中意入室嘅， 其实系噶系噶， 系咯、啊，我就知道有啲动物佢哋会系咁样。 诶、我之前睇过有啲即系有只狗真系是真系唔中意入室嘅。有个婆婆本身喂开佢，即系啲好偏嘅地方啦、喂开佢，咁我谂住，橫掂喂開啦，佢又熟啦，一嗌佢就翻嚟啦。咁啊，不如養咗佢啦。點知運咗喺間屋嗰度咧，佢又唔食，唔開心，冇曬心機咁借曬，跟住最後都係俾係啊，放翻佢自由自在咁樣。總之嗌佢，佢就翻嚟食嘅。 哦， 會有咁嘅情況。 會㗎，有啲貓都係㗎。有時咧，有啲喺嗰度喂貓嗰啲姐姐咧，會同我講啊，只貓好乖喎，可唔可以幫我捉完之後俾我啊？我想帶佢入屋啊咁。咁。後尾跟住當然同我講係唔 work 嘅，因為佢去到係發脾氣啦，唔食嘢啦，唔去廁所。 OK， 咁我就同佢講，不如你帶佢俾我帶佢住完月之後，你放翻去嗰度啦。佢其實中意出邊嗰個環境多啲咯。 係嗱，咁兩位真係做咗咁耐動物義工啦，咁其實會唔會有啲乜嘢你係覺得被人最大誤解義工嘅咧？ 嗯， 我覺得好多人誤解我哋係萬能嘅， 係啊，會，即係因為我試過一個 case， 係我朋友打電話嚟，喂，我喺西環咧見到有隻貓咧好黐人嘅，我行過咧佢咁嗨我隻腳跟住我行，你可唔可以幫我捉咗佢咧，幫佢揾屋企？跟住我話我喺尖沙咀喎，我話咁點解你唔捉咧？你都可以做呢樣嘢嘅喎， 係啊， 但係我屋企唔方便，我話你屋企點樣唔方便啊？你屋企又冇狗，即係我跟住 都指意而家 係啊，跟住同埋佢就會諗會第二樣個藉，第二個藉口就我媽唔中意貓， 好多啊呢啲，係 啦，咁會好多呢啲咁嘅藉口嘅。 OK， 我話咁啦，因為我又唔係九區嘅義工， 啱 係啊， 我又唔熟悉。我話我試下幫你揾嗰區義工，不過如果你真係有心幫只貓嘅話，你先帶咗佢入屋先。 嗯 ，OK。 你點都要做呢一步噶啦。 嗯， 你冇可能抌低佢條街嗰度等個義工嚟嘅。 嗯嗯， 係咪先？咁跟住之後佢就咁 咪算啦。 咁就算啦，收線啦。 係咪好多呢啲人嘅？ 好多。我自己都接，以前我都接好多呢啲電話，但係因為真係煩得滯，我要改電話號碼。 OK， 喂，咁但係其實嗱，講開。動物義工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學你話齋，自己放假嗰啲時間又去做，或者係有啲啊，忽然間又要有啲緊急嘅嘢又要出咗去，即係未必陪到屋企人。咁所以我覺得咧，屋企人支持好重要 嘅。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屋企人點樣支持你呢？ 我好好彩嘅，因為我先生都係一個 CCCP 義工嚟嘅。係啊，咁佢會好體諒我嘅。 OK。 係啊，同埋其實講初時啊，初時其實我媽咪都唔係好贊成我做動物。他覺得很多嘢好幫啊，點解一定要幫貓狗啫？跟住我就有嘗試去解釋過嘅。其實咁佢哋好慘噶嘛，跟住咁嗰啲人唔慘咩？ 係啊，佢哋會覺得大把人都好慘噶，仲有其他都好慘噶。 咁但係如果屋企人真係唔支持咁點咧？ 唔理佢。 你覺得我就我就唔會唔理佢嘅，我就會慢慢等佢接受咯。咁而家我媽咪都好接受嘅， 係我你用咩方法令到屋企人接受㗎？ 俾佢見到我真係去幫到佢哋， 嗯， 真係 即係透明度要高啲， 係啦。即係好似我媽咪有我 Facebook 嘅，咁佢見到啊阿女又幫到只貓揾到屋企咯喎，即係你要俾佢知道你真係做緊嘢咯。 嗯，咁你好啦，我媽嗰啲幫乜鬼嘢動物啊？你搞掂自己先， 咁唔得咁講， 係啊， 咁難聽我都聽講。 唔係，咁跟住佢都即係佢知道我去做動物義工嗰啲咧，佢都唔會理我嘅，咪由得我去做咯。 嗯， 係啊。 Okay.咁我就知道咧，其實你係除咗結婚之外咧，而家有個幾個月嘅仔仔啦。 係啊。 咁但係其實你會唔會怕因為流浪狗而影響到個仔仔？因為好多人都話：，喂，啲流浪狗 污糟啊，又多濕啊，又多病菌啊。 其實係咧，你而家貓狗都有做嘅話， 你仲要唔少喎、 啊。 係 咯。 係啊，嗱，我屋企而家咧大概有13隻貓， 嗯， 3隻狗， 嗯嗯， 仲要2隻大狗嚟嘅。 OK。 係啦，咁。我覺得不存在小朋友接觸動物會有多病痛，反而是沒有病痛。 是 我仔仔是 touch wood 到而家未病過嘅。 OK， 係啦。 啊，呢啲啊直情係活生生嘅例子啊！係啦， 啲人成日都話啲貓狗咧搞到個 B 咁樣皮膚敏感啊，又話血管敏感啊， 冇完全冇。 係 啊， 咁譬如你懷孕嘅時候啦，咁接觸啲流浪貓狗，咁其實你會唔會做任何防御措施啊？諸如此類，有冇嘢要注意嘅先？我相信一定有嘅。 嗱，其實咧唔好話懷唔懷孕啦，主要你接觸完流浪貓狗，最重要你都係真係要做翻個最起碼都洗手啦，係咪先？嗯，又或者好似以前我去狗場咁樣，我會有一套衫帶去嘅， 嗯， 著住去沖涼又好，做清潔又好。跟住走換翻套衫，翻屋企沖涼。 哦， 咁其實已經好 OK 咯。 OK， 係啊， 即係屋企唔需要特別咩哇，做曬咩大龍鳳啊、清潔啊、 消毒啊， 唔需要噶。其實係呢個誤解嚟，我覺得係。 OK，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救翻嚟嘅動物點樣同啲小朋友相處啊？因為真係流浪噶喎。 係咯，佢哋會唔會譬如嗱，由你阿 B 未出世？咁你已經開始救流浪貓狗噶啦，咁你做埋暫托噶嘛，咁， 嗯， 由你懷孕啦，到個 B B 出世啦，佢哋你點樣教佢哋去錫你個 B 啊？點樣照顧你個 B 啊？有冇呢啲噶？貓同狗有啲分別喎，呢樣嘢。狗咧，佢好早已經知道你有 B B 嘅，因為我有隻狗咧就好中意咧成隻咁撲埋嚟我度攬住我嘅，咁， 嗯， 自從我有 B B 之後咧，佢係冇做呢個動作，到而家都冇。 OK。 貓咧就不停同佢講啦，啊就嚟會有細佬啦，不停咁同佢講，得閒咧就俾佢攆下我啊咁跟住咧就冇，即係好容易好融洽噶啦。佢其實同埋本身佢點樣扯佢咧，即係有時候我見到我仔好殘忍嘅，成日喺度扯佢哋。 我正想大咗， 其實我正想問你個 B B 有冇扯？ 有陰公喺度扯佢，但係咧佢係知道佢係 B B 嘅，佢哋唔會有咩反應。 哦，咪有啦，你有幾大力啊？有得你扯。 都唔係㗎，我見到好痛。 你見到你覺得痛。 係。 咁但係新救翻嚟嗰啲動物都係 嗱，新救翻嚟嗰時好多咧，因為我哋唔知道佢本身有冇， 其實係咯， 係啦，會唔會有咩病咧？我哋都會將佢隔離咗先嘅。 哦。 隔離幾耐到？ 最少都2個禮拜。 嗯， 係啦。咁如果佢有啲 即係俾另外一間房佢哋。 起碼一個籠先啦， 一個籠 係啦，睇下觀察下佢飲食正唔正常啦，大小便正唔正常啦，皮膚正唔正常啦，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咧，有啲動物嘅皮膚病係會惹人嘅， 哦， 係啦，會傳染人嘅，咁我哋都會睇呢啲咯。 咁有冇最後嗱，有冇啲咩説話想同因為 B B 而想放棄動物嘅朋友講？ 其實咧，如果大家因為 B B 而放棄動物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可惜嘅，因為咧小朋友可以喺動物身上學到好多嘢嘅，咁同埋佢哋係真係會識得去錫 B B 嘅，佢哋會知道自己啊我要保護佢，即係好似我屋企隻大狗波波咁樣，阿 B 喺度佢就喺邊噶啦，永遠都喺佢隔離嘅，咁我覺得係你見到個畫面其實好温馨嘅， 即係呢啲真係用錢都買唔 到，係啊， 真嘅。 你點教啫？你用錢都教唔到呢啲嘢出嚟噶，其實。 冇錯。好啦，講到呢一度咧，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好多謝阿 Fion 上嚟我哋做呢啲咁寶貴嘅分享啊！因為尤其是我哋動物義工咧，即係唔係話太多媽咪話 係啊， 揾到出嚟，同埋即係肯講咁多分享， 同埋未必肯見人。 冇錯，係好艱難嘅。我知道阿 Con 好艱難揾到呢個嘉賓嘅。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又睇下有啲咩 topics 同大家講咯。 好，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